好运连连，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！6月7日起，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，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。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！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，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。6月7日至7月6日，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期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，还在等什么？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！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 137集。哈哈，惊雷突然又从桌上跳起，举起一只拳头大笑，这是天意，天意让我们的王子找到了那片神仙，并且还让他重新威震武林，如今我们五个老不死的要赶去助他一臂之力。见惊雷这么一说，另外四人也点了点头，小子和丁俊也连忙叫道，我们也去。黄林摇了摇头，不行，丁俊身上的余毒还未消除，不能前去。丁俊摇摇头，只要我小心控制，一定没事的。万万不可。暴雨也不赞同地说，倘若与敌人对抗的时候你身上毒性发作，身体无法动弹，该如何是好？你最好安心留在客栈休养，等病好了再来和我们五人会合。小子，你也不用去了，留下来陪丁俊，替我们照看好他。 不，我要随师父你去，我要去助你们一臂之力。 小子颇为不满，拼命摇着头，一身红衣十分惹眼。山河笑笑，然后对他说，你师父的话有道理，你便留在这儿照看丁俊也是一样的帮忙。孝子还想反驳，不过见躺在床上的丁俊那副病殃殃的模样，也只好点头留下。方云看看大家，然后说，那就这样决定了，大家今日早些休息，明日一早我们就启程赶往山州。大家点点头，各自回房。地烈看着丁俊，然后临行前拜托小子说，丁俊就拜托你照顾了。 哼，地烈叔叔你放心好了，我精通医术，丁俊他一定不会有事的。 小子笑着说，地烈这才放心的回房去休息。地烈走后，小子叹息的站在那发呆。丁俊知他很想去，便悄声说，等他们走了我们再跟着去也是一样的。小子大喜，然后看着他问， 真的可以吗？你身上毒没问题吗？ 丁俊点点头，没问题，也已经用解毒大法替我解去身上的剧毒，如今不过是再吃几服药就好了，吃药嘛，在路上吃也是一样的。小子点点头，虽然今天才第一次认识丁俊，不过觉得他也不是那么软弱无能的懦夫，不由有些佩服起来，用手拍了拍他肩头，笑着说， 哼哼，我还以为你一定会赖着让我照顾你，没想到你这么勇敢啊。不过你放心，一路上我也会照顾好你的。 丁俊笑笑，哼哼，其实我也是自己想去，刚才听了大家说的故事，就越发想要去看看那元荒神剑的威力。从小我就跟我爹在家习武练剑，一辈子只知道两件事，那就是将来要去闯荡江湖和找元荒剑。哈哈，如今真的和爹一起闯荡江湖了，心情是那么的激动，总觉得江湖中的人和事都是那么的新奇。 你也有同感呀。 小子宛若遇到知己一般，连忙开心地搬过凳子坐在他身边说， 我从小就跟随师父学医习武， 每天都盼着自己能够去闯荡江湖，可师父他老人家总担心我一个女孩子家不能照顾好自己，只让我安心学艺救人。 哈哈，哪里话，仙子，你不仅能照顾自己还要照顾我，你比我厉害多了。 要比厉害，这么比也不是办法，不如等你哪天好了，我们再真刀真枪痛痛快快地比试一番如何？ 好啊。二人相视一笑，彼此心中都觉得开心，难得遇上一个志同道合之人，彼此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许多。小子眨了眨眼睛，然后做了个鬼马的动作说， 哼，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，你可不能后悔。我先去准备好路上用的药材和干粮，等明早他们一走，我们就跟着去山州。 丁俊点点头，抱拳说，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我丁俊说过的话从不反悔。 那就太好了。 初出江湖的两人一想到将去山州见识江湖大场面，不由一整晚都热血沸腾，激动得睡不着。次日天刚微微亮，五位长老便已启程上路，而丁俊、孝姿二人则故意拖延了两个时辰才跟着赶去。二人带上准备好的干粮药材，便骑着马儿一起上路了。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，都觉得找到了知音一般开心，还相互交流着小时候的趣事，又说起江湖中的一些奇闻异事来。不知不觉已经日上三竿，到了巳时，二人停下马，找了棵古树便坐下来吃些干粮做休息。小子从身上的水囊里倒出一碗黑乎乎的东西，然后端给丁俊。丁俊只觉一股刺鼻的草药味，便问他， 这是什么？给你解毒的药啊，我怕你路上毒性发作，便一早煮好了一大碗倒入水囊里带来，可惜咱们不够时间，不然将这些草药磨成粉炼成药丸会更好些。 丁俊接过那碗还有些温度的汤药，不觉心中有些感动起来。 小子，真是要谢谢你这么照顾我。 小子摇头笑笑，然后用手扇着脸上的热气说， 哼，快喝下吧，怎么婆婆妈妈起来了。 丁俊一口气将药汤喝完，然后低下头看着空握在手中的药碗，淡淡地说，其实我有些想我娘，不知道她一个人在家可好。小子拍拍她的肩头，然后笑着看着远处的天空说， 我一早就问了爹娘，是师父把我捡回家的，后来还教我医术和武功，我一直都很羡慕像你这样有爹有娘的孩子，总觉得你很幸福。可是丁俊，终有一天我们是要离开他们的，去闯荡江湖，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。生命不能被替代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，父母有父母的生活，而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生活。我想你娘她会明白你的，也会祝福你的。当你在江湖中闯出了名堂，她一定会在家门口等你，等你回去。 丁俊点点头，用力揉了揉有泪的眼，忍住泪笑了起来。 哈哈，小子，没想到你比我长寿多了，谢谢你，是你让我明白丁俊有丁俊自己的人生，是不能永远靠父母庇佑的。 小子笑笑，然后长长地吸了口气，面对蓝天白云大喊， 爹娘，孝子要去闯荡江湖了。 丁俊看着疯狂的孝子，不由有些佩服起他来，只觉得眼前的这个女孩给了自己的感觉就好像个好兄弟，能共患难，能一起分享快乐。孝子喊完后才觉全身畅快，看着一旁傻笑的丁俊，咯咯地笑着说， 哼哼，走吧丁俊。 浮云宫内， 突然传来一阵雷鸣般的吼叫声。 不行不行， 师父，徒儿求你了，现在的阿绿已经不是以前的赌鸡了，为什么你还是不肯答应我和他成亲呢？ 元芳，赌鸡从画眉山回来后就直奔浮云宫。元芳以为现在的赌鸡已经用蛊毒秘籍化去身上的毒血，师父就能答应让他们在一起。岂料庄上剑不仅不同意，还执意要将毒鸡赶出浮云宫。 你以为他化去一身毒性就可以了吗？毒鸡始终是毒鸡，跟他在一起不会有好下场的。他以前作恶多端，杀人不眨眼，在江湖中有多少仇家，你和他在一起不是自寻死路吗？为师绝对不会让你这么做的。 可是师父，阿绿他真的肯为徒儿改邪归正，我们为什么竟不能给他这个机会呢？ 玄芳，你要是不听师父的话，再继续和这个妖女来往，从今往后你就不再是浮云宫的弟子了。 一直站在一旁不敢作声的童冠飞见庄上剑说出这样的狠话，不免为三世的元芳捏了把冷汗，连忙上前相劝： 师父请您息怒，我看三师弟他也只是一时糊涂才会和毒鸡在一起的。 二师兄你不必再说了，既然你们这么看不起阿绿，今天我就和浮云宫一刀两断。 元芳说到这儿双腿突然跪地，当当几声向师父庄上剑行起磕头大礼。 师父，弟子元芳在这谢过您老养育之恩，只是大丈夫不能言而无信，我已经答应阿绿要娶她为妻，从今往后元芳就不再是浮云宫的弟子。 三师弟你疯了吗？ 童管费连忙上前拉住他大叫： 二师兄我没疯，回来之前我早就想好了，倘若师父不答应我们的亲事，我就离开浮云宫和阿绿他浪迹天涯去。 庄上剑上前伸手啪的一个耳光打过去： 反了反了，究竟他给你下了什么药，你居然敢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话来。 庄上剑是做梦也没想到如今的元芳敢说出这种话来，一直以来他都是个软弱的孩子，现在居然敢如此顶撞自己，仅仅是为了一个女人。大弟子是这样不争气，三徒弟还是这样，一个个的让他想想都不由得觉得心寒起来。童冠飞见二人都动了气，便连忙跪下替元芳求情： 师父，我看三师弟只是暂时被那妖女迷惑了，你千万不要当真啊。 庄上剑挥手制止了他再说下去，愤怒地看着跪在地上的元芳，冷冷地说： 好好好，你有骨气不做浮云宫的人是吧，我就让你走，我倒要看看你和那个妖女在一起会有什么好日子，到时候不要横尸街头，让我这个白发人去做黑发人。 元芳从未见过师父如此动怒过，他的双眼几乎是通红的，全身气得颤抖。他对大师兄没有这么动怒过，对二师兄也没有，想到这不由有些心软了。但眼前又闪烁过毒鸡的身影，阿绿还在浮云宫外等自己，他已经废去一身毒性，倘若自己不在身边，只怕他时时刻刻都会有危险。想到这儿，元芳再也顾不得许多，自己做出这样的决定让师父气成这样，自己也是无能为力的，这是他欠师父的，欠浮云宫的，来日他只好以性命来还了。 二师哥替我跟秦师兄说一声，我走了。 元芳说完起身头也不回地 离开了浮云宫。元芳，童贯飞在他身后大叫，准备要去拦住他，却被庄尚剑一把给挡住了。 让他去吧，他是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不进棺材不掉泪。 爹，发生了什么事？ 闻声赶来的庄猛蝶和夏侯云烈匆忙赶过来问。夏侯云烈也好奇地问， 元芳这是怎么了？ 不知为何，元芳之前突然流书出走，如今回来了又气冲冲地离开。 造孽造孽，这小子被毒精那个狐狸精给迷得晕晕乎乎的，现在居然回来跟我说要和浮云宫断绝关系，为了那个妖女连我这个师父都不认了。好，就由着他去，看他们能快活几天。 庄尚剑几乎快被元芳给气得发疯，一个个怎么就这么不让人安心啊。庄猛蝶和夏侯云烈连忙扶他坐下，两人又在一旁开导劝解。夏侯云烈说， 依我看，元芳只不过一时糊涂闹小孩脾气，过些日子肯定会回来向您认错的。 对呀、啊、爹，我也觉得三师兄不是那种人，要怪就怪那个妖女不知廉耻，居然勾引三师兄。 哎，别说他了，越说越气，现在当务之急仍是那云荒剑的事。我得到消息，有些门派已经开始蠢蠢欲动，准备出手了，所以我们要尽快下手才行。 大家点点头，相互看了看。 还有菲儿，现在正是用人之际，你等会儿就去把你大师兄给叫回来，告诉他这儿发生的一切。云芳那小子又偏偏，唉，真是气死人了。 独姬一个人在福音宫外等候许久，却迟迟不见云芳出来，不由担心起来。又过了许久，才见元芳只身一人匆匆走出来，便连忙跑过去问， 怎么样了？你师父答应了吗？ 元芳默默地摇了摇头，回头看了一眼这浮云宫，然后淡淡地说， 走吧，从今往后我再也不是浮云宫的弟子了，我们一起离开这儿。 听到这儿，独姬心里有些哽咽起来，虽然他心里也料到结果如此，不过见他眼中那份依依不舍，还是替他感到难过。 都是我不好，倘若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，你就不用这么困惑了。 傻瓜，你肯为我牺牲那么多，我也如何不能为了你而离开浮云宫呢？阿绿，你是我这辈子最珍惜在乎的人呢。 独姬听见他叫自己阿绿，心里全是软软的一片，有些潮湿，又是无限的感动。活在世上这么久，却是因为眼前这个人才令他发觉，原来自己是活着的，活着是如此幸福的事情。 元芳，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妻子，是你让我成了真正的女人，也是你给了我一个名字，一个归宿，天涯海角我都会跟着你。 元芳笑笑，然后疼惜地看着他说， 那好，阿绿，我不仅要让你成为我的妻子，我还会给你一个家。 两人相对一笑，已经无需多言，便已然了解彼此心意。二人骑上马离开这个纷纷扰扰之地，踏破天涯，哪怕再是荒芜，也一定会有他二人的栖身之地。从这一刻开始，这心心相依的此刻，他们面对人世的种种已经再无畏惧，天涯海角与君相伴，虽死无憾。慕容雪和叶惊鸿二人收拾了行囊，离开客栈，准备上路。一路上云荒剑的事早在江湖中传得沸沸扬扬，为此不少门派已经率人赶往山州， 他二人不想再去过问前世旧尘，却是往相反的方向走，一路上低调行事，尽量避免惹上不必要的麻烦。这一日，二人行到一处村口，便准备买点上路吃的馒头。叶金红付钱时，那卖馒头的则鬼鬼祟祟地朝他多看了一眼，这令他心生疑惑，却不知为何总感觉怪怪的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 是否很惊讶，讲不出说话？没错，我是说你想分手吗？曾给你驯服都皱着面容，何解会反咬你一下？你知吗？ 也许该反省，不应再说话。被放弃的我，应有自保吗？如果我曾是个花木养人。不再让我试一下，抱一下。回头望过你走，从来没曾幸福过。恨太多没结果，往事终究是折磨。 下半生陪着你，怀疑快乐也不多。 被我伤，让你走。 好心一早放开我，从头努力也坎坷，通通不要好过。 为何唱着这首歌？问你是否原谅我， 也注定有一点付出，不如自己亲手割破。 回头吧，不要走，不要这样离开我。太多没结果，往事终究是折磨。 下半生陪住你，怀疑快乐也不多。没有心别再拖，好心一早放开我。从头努力也坎坷，通通不要好过。 为何唱着这首歌，会远远地分手？问你是否原谅我？ 要勉强也奋斗不多，不如什么也失落。 好心的手没见过， 何止哥这样爱我， 难爱怎么会再拖？ 好心一早放开我， 从头努力也坎坷， 通通不要好过。 为何唱着这首歌，为约定而分手？问你是否原谅我？ 我注定有一点付出，不如自己亲手割破。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，铁马兴奋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低头的瞬间，才发觉走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承诺。当你有了选择，才发觉脚下的路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你有了选择，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的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即他走过去把馒头递给慕容雪，然后看了看村口，小声地说，总觉得这个村子很奇怪，里面似乎没有什么人烟，我看我们还是尽快上路吧。慕容雪点点头，然后看着那馒头说，不知道这馒头是否对劲，你担心那卖馒头的有问题在馒头里下了毒，还是小心为妙。他点点头，然后从身上掏出银针来试毒，见并无状况才放心地说，或许是我们多疑了，这银针并没有变色，馒头无毒。二人见银针试毒并无大碍，便准备开始食用，却不料有人突然从草丛里跳出来冲他们大叫，吃不得。 二人见来者居然是清风局。叶金红见状自知不妙，连忙上前一脚踢开那蒸笼里的馒头，只见那笼梯之下蠕动着大大小小数十来头红色虫子，令人心生作呕。那卖馒头的吓得要逃命，却被他一把揪住，大声质问：为何在馒头里下毒？那卖馒头的颤抖地摇晃着双手，连连求饶： 姑娘饶命，都不是我下的。 那是谁下的？卖馒头的正要回答，此刻村子里突然跑出二三十名黑衣斗篷人来： 都是我们下的。 他们话音刚落，一只蜘蛛形状的毒镖已经扔向了卖馒头的身上，那卖馒头的当场吐血死亡。 又是你们？ 叶金红眉头一皱，已经从腰间拔出剑来： 清风局，你居然坏我们的好事。 斗篷人原本在此设下埋伏，准备引他们上当，却不料他们的好事被躲在一旁的清风局识破。慕容雪看着他们，然后问清风局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清风局看看他，又看看那帮人，说：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之前路过这个村子，准备进村讨口水喝，岂料村里空无一人，无意中居然让我发现鬼族的人在这设下埋伏。我听他们说，这位叶姑娘是无双宫的左护法，要抓了她回去，要挟无双宫把云红剑交出来。叶金红听清风局说完此事的来龙去脉，然后便向鬼族的人抱拳施礼： 各位，我看大家有所误会，我叶金红现在已经不是那无双宫的人了，所以各位不必打我的主意了。 鬼族的人都冷冷一笑： 哼哼，你说不是就不是啊，谁知道你们无双宫是不是串通好的，不管你是不是，我们都要抓你回去复命。还有你清风君，快将曼陀罗卷交出来。 鬼族的人说完，已经兵分两路上他们杀了。清风局见状抱头大叫： 又来了。 身旁的慕容雪连忙将他拉到身后挺身相救。此刻叶金红身边已经被鬼族的人给团团包围，他握住利剑怒道： 真是一群阴魂不散的家伙。 心里想着早些打发掉他们为好，于是出手毫不留情。双方已经大打出手，一番打斗下来，鬼族的人明显败下阵来，岂料他们开始使起阴招，纷纷从斗篷里放出毒镖暗器来。慕容雪见状立即从腰间抽出游离剑来，刷刷向那些毒镖暗器打去。叶金红也挥舞着剑花企图避开那些毒镖暗器，然后左腿一蹬地面，飞身跃了起来，从上面挥剑攻向袭击他的人。鬼族人挥舞起身上的斗篷，一一避开他的利剑。慕容雪双腿虽不能动弹，但是坐在轮椅上却十分敏捷灵活，反而比较容易接近包围自己的敌人，看出了破绽之后便将他们纷纷刺死。 哇啊！ 只听得几声惨叫，数十名黑衣人纷纷落地倒下。忽然一只纤细的蚊子汪汪尖叫着飞到了叶金红脖子上，然后猛地一口叮咬上去，他立马觉得心脏不受控制，剧烈的疼痛了一下，头一晕就毫无知觉地倒了下去。 金红！ 慕容雪大叫，连忙赶过去救他，只见他已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。清风局连忙跑过来上前替他把脉，又看了看他脖子上蚊子叮咬的部位，抬头不安地对慕容雪说： 是黄泉蚊子，有解药吗？ 慕容雪摇摇头，曼陀罗卷虽有记载，但并无解读的方法。黄泉文字是鬼族用鬼王的血养的，邪毒无比，只有鬼王才知道解读的方法。快带我去见你们的鬼王！慕容雪冲鬼族的人大叫。鬼族的人冷冷一笑， 你放心好了，我们本来就带你们回去复命，早知道你们不好对付，所以鬼王才将鬼族至宝黄泉蚊子交给我们。 鬼族的人说着便已经走上前来，将他二人连同清风局一块压了回去。三人被带到一处山洞，只觉洞内热气腾腾，却无半点光亮。等人走近时，洞壁两边才缓缓燃起火光了。再行数十米远，便见得洞内一片火然开朗，里面密密麻麻站着数百来人，而最高的王位上稳坐着一人，此人依旧穿着一身黑色斗篷，不过与其他人不同的是，脸上多了面金色的面具，那面具让他显得有些吓人。他手上也戴着一副金色的手套，只见他从面具背后发出冷冷的一阵笑来。慕容雪瞧这阵势，不屑一顾地抬头问他，你就是鬼王？ 没错。 鬼王从面具背后发出粗糙而略显苍老的声音来，在石洞内回音阵阵，好不吓人。快交出黄泉蚊子的解药来！慕容雪说着，毫不客气地从腰间拔出游离剑来，直指鬼王。那鬼王不动声色，依旧稳坐如泰山。突然他用眼光斜视了一眼躺在地上的叶惊鸿，淡淡说， 你放心，我没打算杀他，不过我也没打算救他。 洞府内突然回荡着一股冷嗖嗖的味道来，鬼王的话已经激起了慕容雪的杀机。只见他咬紧牙生气地问他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 拿他去做交换。 他已经不是无双宫的人了，你就算拿他去做交换也是没用，北冥秋红是不可能为了他把剑交给你们。 那你呢？你会为了他把剑交给我吗？ 什么意思？鬼王笑笑，然后冷静地说， 哼，既然他的北冥秋红没用了，那么就用他作为人质，你替他去把云皇剑给我抢过来。 不行。 怎么，为了心爱的人连这点也做不到吗？ 慕容雪摇头，心想，我的身份不能暴露，倘若他们知道了我是狼月教主的身份，别说拿剑，只怕还未到达山州就已经死了。想到这儿，索性决定和鬼王拼了，凭自己的武功必定可以制服鬼王，逼他交出解药。想到这儿，他毫不犹豫地单手一挥，运足气力打在轮椅上，然后飞身而去，抽出腰间的游离剑，一剑指向那鬼王。那鬼王坐在王座上，感到一股杀气直逼过来，立即向王座躲避，却不料慕容雪反手快速地转换了剑招，中途将右手里的剑换到左边。还未等鬼王看清他的招式，他人已经到了面前，横剑一握，直逼鬼王项上人头。鬼王被他用剑挟持，却呵呵呵大笑起来， 哈哈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人，你的功夫出奇的了得，倘若你肯替我去夺剑，必定万无一失。 哼，可我现在也能立刻要了你的性命， 还不肯把解药交出来吗？鬼王笑笑， 我说过，解药只有我一个人知道，倘若得不到明黄镜，我是不会告诉你的。如果你等不及想杀我，那请便好了。只要你不顾那位叶姑娘死活的话，我死又何妨？ 慕容雪见鬼王说得如此坚决，也不由有些迟疑地看了一下叶金红，心想倘若自己这一剑下去，鬼王必死无疑。可是倘若他宁死也不肯把解药交出来，自己这样做岂不害了叶金红？清风菊也在一旁大叫着让他三思。慕容雪此刻的心不由开始有些乱了起来，倘若鬼王真的不肯交出解药，他就算一剑了结了他也没有用。他迟疑了一会儿，便缓缓将手中长剑放下。鬼王看着他，然后抬头淡淡地说，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替我去夺剑了吧？我的鬼族虽然依仗千百年来的毒术闯荡江湖，可是武功却远远不及你们中原人士厉害，所以我要得到那云皇剑的神力，得到天下绝世的武功，然后把鬼族变得更加强大。而且 说到这儿，鬼王突然转身将王位让给慕容雪坐下，然后在他耳边悄悄地说， 我知道你顾虑什么，因为你就是狼月教的教主慕容雪。 坐在王座上的慕容雪大惊地看着他，你怎么知道的？ 其实在客栈的时候，我早就看中你的武功高强，这一路上来便暗中派人跟踪你们。我不仅知道你是狼月教主，更知道云皇剑只有你才能夺到，因为你也是炎的传人。 慕容雪此刻更是大吃一惊，心中不由有些慎冷，你居然知道这么多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鬼王冷冷一笑，然后看着他说， 你不用知道我是什么人，你身为炎的另一个传人，就不想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东西吗？你不想和杀害你狼族的敌人一决胜负吗？我就真不信在你心里你不恨你那个所谓的大哥北冥求衡。 我恨他，但我不会再为了仇恨而杀人，就算我真的杀了他又能得到什么呢？死去的人不会回来，我也无法得到解脱，就算我是炎的传人，我也不想去证明什么。 好，说得好，你可以不为了仇恨而杀人，但我相信你可以为了爱而杀人。 鬼王说完摇了摇戴着金色手套的指头，然后冷冷一笑， 哼，不如我们来做笔交易，你帮我夺到云皇剑，我就把黄泉蚊子的解药给你，而且还会答应永远替你们保守这个秘密。 慕容雪三思片刻，然后对他说， 好，我答应你。 然后转头看着地上的叶金红想，他们虽然早已厌倦了这江湖事，却没想到最后还是被捡了进来。他此生最恨被人要挟，却到头来还是那么的身不由己。他虽然答应过他不会为了仇恨而活，却不得不再次面对其仇恨。金红，倘若我和他有天真的只见相对，这是否是你心里不愿意看到的？这命运为何总是如此捉弄人？为何生活 总是充满了种种无奈。 这可真是明智之举。您放心，你是狼月教主的身份，我们不会暴露。到时候你就以鬼王的身份前去，这样就没有人能够认出你来。我还会派鬼族最厉害的武士陪你去。至于叶姑娘，我也会找人好好照顾她的。 慕容雪看了看鬼王，然后又转头看了看站在一旁的清风菊，说：他你们要如何处置？鬼王握拳冷冷一笑，说： 哼，他是我们鬼族的叛徒，现在落到我的手里，自然只有死路一条。 慕容雪摇摇头：我要他留下来照顾叶惊鸿，倘若我回来见不到他二人，你就别想得到云皇剑。 没问题，只要你能帮我得到那神剑，我一定会让他们俩好好活着。 慕容雪点了点头，然后看着清风菊说：金红，就有劳你照顾了。清风菊用力地点了点头，对他说：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拼了命保护好叶姑娘的。 叶金红让黄泉文字读之后，已经昏睡了几个时辰，只觉浑身迷迷糊糊，动弹不得。此刻房门突然被人推开，只见进来的人正是那鬼王，他轻身在他的床边坐下，然后用戴着金色手套的手指轻轻地划过他的脸颊，淡淡地对他说： 叶姑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的。 叶金红努力从昏迷中挣扎醒来，恍惚间却看见眼前有位陌生诡异的男子。只见他戴着金色的面具，双眼毫不掩饰地直盯着自己。 你是谁？为何我会在这儿？ 他虚弱无力地说着，然后用目光四处寻找着慕容雪，但却不见他的踪影。鬼王起身看着他，淡淡地说： 你不用再找了，你的情郎现在已经作为鬼王的身份去了神州，而你此刻中了鬼族的致命之毒黄泉蚊子。这蚊子的毒性极烈，天下只有我一人才能解除。慕容雪为了救你，已经答应替我去夺取云皇剑作为交换。这段时间你就安心休养，等他归来吧。 叶惊鸿大惊：你究竟是何人？为何你会知道他的身份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